叫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啊，有个研究人员，他在两年前就发布过一个论文，就说了，如果一个人得癌症啊，这个癌症的发病率要怪运气，就你运气不好，跟遗传啊或者是你的环境没多大关系。两年过去了之后，这个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又发了一个报告说，这个癌症确实是因为你运气不好，就是你干细胞在分裂的时候出现了错误。你为什么会出现错误？你运气不好呗。不过听说了这个两年之后的研究之后，有另外一个研究人员说，哇哦，两年之后这个研究人员还没有被辞，还可以发布报告，这可以证明，足以证明他的运气真好。所以你懂的，得癌症是因为运气不好，治癌症还要靠食疗，爱笑的女孩可以防癌，这比福建人更健康的美味。我在说什么呢？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叫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永远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风流比情缘还死心塌地，就算不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风流比情缘更懂得倾听，我的胸怀只因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大岭，更离不开你。 世界化成烟灯。 真正写在心里，情到笔改，一场绵绵寂寞都无了。空荡荡的舞台上空，淡淡的指挥家，在一年前给你唱我，曾怀疑是幻想啊，吹起小宝的撒谎。心里白里站在你笑里睡下来，这暖心的唱，且唱啊啊啊啊啊啊

包括目前什么美国呀、英国哈、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呢，给普通民众能不能带来好处呢？现在开始怀疑了。比如说英国的脱欧啊，不那么跟随全球化的步伐了呀。美国的总统大选呐、在面对移民安全、全球发展等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开始出现了国内优先的倾向了啊。所以呢，盖茨就说了。你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是吧？在世界缺乏这个经验或者是丰富的领导者的时候，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惠普全球发展等方面议题上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所以呢，我坚信，当你们中国这些年轻人毕业之后步入社会的时候，恰逢中国崛起，你们会成为全球发展和创新的中心，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中国。所以坚信你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的事情啊，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时机了，中国的年轻人们呐。然后听他说完这些之后，北大的学生就说，是啊，盖茨先生，我们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惠普发展等全球的重要议题上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在承担房价等议题上承担的责任也是让我心潮澎湃啊。 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冲动汹涌，给所有真情，如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动，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有人说爱像迷宫，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冲动汹涌，给所有真情，读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还有一个科技的新发明，这值得骄傲啊！我国自主研发的一套可以帮助残疾人行走的可穿戴式机器人，就是比如说很有一些就是。 像中风的或者是脊髓受伤的，可能下半身不能行走了啊。如果你买进口的这么一套可带式、可穿戴式的机器人的话，能够帮助你行走，最起码最低的价格也得60多万。最高的有100多万的。那现在我们可以自主研发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残疾人行走的国产的可穿戴机器人呢，在单价方面，这个专业人士是说可以至少便宜2到3倍。那这个制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说呢，这一套可穿戴机器人重20公斤，采用的是外骨骼，采用的是工业设计哈。那里面装了4块电池，可以行走7个小时。而且当然最近也是在测试，包括怎样帮助患者坐下、站起来、走楼梯呀、等等的这些功能也都在改进当中。但是听我这么说之后，刚刚我们导播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说什么去了呀，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放4块电池只可以走7个小时啊，他们电池用的是苹果的技术吧。我觉得我们硅谷啊，在电池方面一定可以超过美国硅谷。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即将来临。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早已不在。不要再变成美丽的哀愁，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

体育明星啊，科技公司的高管啊，甚至有传言说，有八卦啊，说这个比尔盖茨他名下的房产几乎都建了地下城堡。那就这些人基本上都为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为自己设计过这些隐秘的地下避难场所啊，非常奢华的。那有一个专门卖地下城堡、末日城堡的这么一个公司在德州，叫做 Rising S。 他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呢就说了，去年公司的高端定制低保销量同比增长700%，总销量仅自11月的美国大选以来就增加了300%。美国大选销量暴增，特朗普说，我当选了，人们都去买末日城堡，都怪我咯，你们选的呀。我跟你说啊，听说有钱人、名流、精英、老板都开始买末日的地下城堡之后，小心啊，别让盗墓贼发现了你们的地下城堡。秦始皇说。 都杀掉，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透。曾和你相爱如绝命难为的挫折，为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烦恼，笑的海潮，褪去是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亲爱的，死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见不停的摇，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多难离，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多难离，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鲍勃迪伦。鲍勃迪伦中了一次诺贝尔，不是中的啊，是被颁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这张军的曲折呀，这张军的一开始呢是找不到他人是吧，然后呢找到了，哇，他开开心心的，好激动啊，我怎么当文学奖了，然后呢开心是开心，又不是领奖。去年十二月十号的时候，鲍勃迪伦也没有参加这个瑞典的皇家科学院为他举办的那一次颁奖典礼，是吧？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出来了，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说，2016年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歌曲作家鲍勃迪伦将会在本周末明后两天去瑞典的皇家科学院要去领奖，而这次颁奖典礼呢将会低调进行。当然了，每次领这个诺贝尔奖呢，人们都会进行演讲，对吧？然后很多人都在猜测哈，这一次鲍勃迪伦会不会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发表一些颁奖演说呢？那瑞典的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叫做莎拉，他在29号的博客当中就说到了，说，这次周末的颁奖典礼是没有安排任何演说的，但是呢，他说，瑞典皇家科学院有理由相信，晚些时候我们会收到鲍勃迪伦录制版的演说。为什么他们这么自信鲍勃迪伦会有演讲给他们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不演讲就没有奖金。这是诺贝尔奖的规定哈，就是从12月10号起6个月内，鲍勃迪伦如果不发表演说的话就得不到奖金。你要知道奖金$1,000,000啊，将近。不过呢，这次鲍勃迪伦出现在第二场颁奖典礼上哈，就一再强调，哎呦，你们要办得低调一点，低调一点。我们说啊，你为什么你得诺贝尔文学奖啊，你干嘛要低调啊，要全世界都知道啊。鲍勃迪伦说，这诺贝尔我的颁奖典礼一定要办得低调，好不好？你看我一歌手得文学奖，这不可跟中彩票一样吗？领彩票要低调的。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要花儿开个不停，陪我们永远年轻，每朵花代表了曾经的爱情。我要走出一个身影，陪他听落叶回音，陪他看雪花融化了的宁静。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真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看满天的星星，写出我心情，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也许云端你有经历，贴近我的心，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我要轻轻走出生命，陪我们永远年轻，每天迎接的有渐进的感情。心表演一场，让世界对我肯定，让无边的爱也用心的倾听。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真是为了实现我音乐的约定。

爱相送，哪怕用一生去重温，又怎能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能立刻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记忆深思

声音，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有听众说，如果重新活一回的话，我要成为世界首富，然后呢，我要给中国穷人一人买一套房子，一人买一辆代步车。不，你都是世界首富了，你还只给我买代步车呀？你要给我买豪车。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 独自在山上漫步，月光打温柔，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那静就有一抹淡漠，云说暗度淡薄。东河梦魇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我男留言说，如果重新活一回，我不想做人了。那个臭男啊，我在心理疏导方面有一些建树的，你要不要来每天约个时间，我给你疏导疏导。我来告诉你我家狗狗有多可爱。自从养了狗之后，我就发现哇，跟狗相处比跟人相处好多了。 我花瓣的你那一个眼神，让我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零点三公分

大小的人说，如果再活一次，我想做光头强，看着森林和熊大熊二们的故事，带着我的一家人生活在电视里，安安静静的，想想都惬意呢。所以你们的森林当中是没有猎人的哈。 关上门，接送一天的旅程，眼前出现的不是屋顶的灯，总是被你的画面占据我所有视线，一直到我深深入眠。翻开日记，上面第一页是你，走在夕阳下说梦想的表情，看你灿烂的侧脸，心里坚定的誓言，要守护你到永远。朋友总给我一点理由，要我别再为你难过，他们只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的理由。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每次深夜都会数着星星找你的星座，担心你脆弱，怕你输错，忘了自己的痛，从很久以前到以后都坚信爱你没错。看着你还是这么足够，也许我还少了一点勇气把说出口，只要你会走，你会发现我只是你的朋友，这些年我一直站在爱的路口。都会

出客套，把剑斩青丝，青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小少一跑，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